系啦，咁啊睇到啊一啲画头咯，咁系乜嘢咧？咁啊分别有几套嘅，咪有大黄蜂啦，系咪？同埋咪呢个黑凤凰啊 ，X 名啊，都竟然真系有抌出嚟咯！我哋初以为佢死鬼咗，唔鬼 release 呢个书嘅拍好，喂，而家又突然间又话新年档上，咁啊，我哋陆续讲下啦，好嘛？ 情人节到啊，直接系2月14日。 哦，系咩？哦，佢唔系话新年档咩？你话新春？哦哦哦， 系 喎，新春咪即系 新年咯。 啊，系咁啊，系咁啊，系。系咁啊，系都啱，都系二月系啦。好，咁啊讲大黄蜂先啦。大黄蜂就近啲啦，今年年尾系咪十二月？ 即系个死亡圣诞节啦，我哋睇戏嗰啲。 我哋死亡系啊，睇到。 但好似腾咗迟咗，变咗27号先上喎。 系哦，即系过咗圣诞啦，已经。O、okay、 K。哦，咁好啲。 哦，腾迟咗。O K， 嗱，咁 Bubble Bee 就唔系第一个画头啦，但系有个新啲嘅画头咧，哇！大家睇完。竟然見到有更多嘅 G1 嘅設定啊！咁啊，大家講下。 佢直頭有呢個斯比頓星嗰一 個，冇錯， 係，好似係。係啦，係啦，咁係點嘅咧？有啲咩見到咧？ 阿仔可以講下啦。 其實似佢啲人話睇完係似隻 game 啊，嗰隻近時咩 World 咩 War of Cybertron 嗰啲，我見嗰隻 game 都有少少係。是但嗰啲都用翻 G1 嗰啲基本設定噶嘛，佢改就改啲 detail 啫，係啊。 咁呢啲更加似嘅， 即系柯柏文都系似柯柏文嘅，即系似翻我哋平时睇卡通嗰个样嘅， 心口四方嘅喎、 啊。吓吓吓，咁仲有阿音波系咪嗰个叫做？ 系有音波啊，跟住揿嗰只狗样， 喺个心口咁样弹出嚟。 郭文啊，咁佢都系咁嘅样嘅吓。 系、啊，跟住仲有好快闪过，好似见到星星叫同埋阿 Softway 啊阿震波。 其实嗰只系咪真系星星叫嚟噶？佢又話唔係，有時又話， 係咯，又有人咁， 即係類星星叫嗰、那個型嘅機械啦，係啦，係。 但地球嗰只佢哋話就唔係星星叫嚟嘅，佢喺沙發床嗰只應該就係星星叫嚟嘅。 哦 ，Cyber 床嗰只係星星叫 ，OK。 咁另外咧，我見到咧，嗱，佢有一幕咧就係影由飛機入變做車，車入變做機械人，嗰兩個係咩人嚟㗎？其實係三變嘅喎，嗰、那個可以。 都係佢三變嗰啲角色嚟，應該，但係啲名嗰啲我就唔係好熟啊，呢兩個。 哦啊、 即系都系狂派嘅，其实佢系 系两个都系狂派嘅。 嗱、啊，咁佢一个古仔就变咗，你睇得到咧，原来系啲狂派咧煽动啲人类咧去追杀啊 Bubble B 嘅， 系 即就话佢系佢哋星球啲危险人物啊，咁样嘅吓。咁、啊、Bubble B 就一路因为受咗柯柏文嘅指示咧，系要保护人类，所以佢就冇反击。但系个女主角咧就喺一次嘅，即系啲人去想追啊，即系捉啊 Bubble B 嘅时候，佢就叫佢反击啊。咁佢就变翻就战斗状态就喺度打，你见到有幕咁嘅戏， 系 咁、嗯、今次好明显咧，系睇得出佢玩一个好似少少小路宝咁嘅嘢啦，即系一个得意嘅机械人咁同个女仔咁样。 前半段就系讲佢同 Bubble B 嘅，即系女仔同 Bubble B 嘅感情，即系后半段就系战斗啦，可能。 唔系，咁佢未必系后先战斗，佢可能中间夹杂嘅吓。 主力个战斗会摆咗后 边。唔知啦吓，即系佢卖点反而系嗰啲得意啦，即系好似小萝卜咁咯，点样同人类相处啊？讲 爱嗰啲啦。 跟住又闯祸啊，跟住坐烂张凳啊，整烂咗个屋啊咁嗰啲。 唔系，其实个铺排系似翻第一集嘅。 系，都系嘅，都系嘅，系第一集都系咁嘅， 但系就冇咗走去沟，即系近时啊，翻去保夫就去沟女啊嘛，为咗 佢都有帮佢沟仔嘅，因为 系有个男仔啊， 佢有帮佢沟仔嘅， 冇咁重啦，但系咁我就好似应该， 啊唔系嘅，应该一样嘅啫。咁不过咧，今次就换咗一个比较得意啲，即系因为咧，今次呢个 Bubble B 系得意啲嘅，佢个做出嚟系。同埋佢咧細只啲嘅，你覺得佢即好似咧佢變咗做機器人嗰陣咧，佢唔係話咁巨型嘅， 咪又玩翻第一集嗰啲即係入屋嗰啲啊嘛，即係上一次第一集嗰陣時咪又係入去個花園摘爛曬啲嘢嗰啲咁咯。 佢即係成佢即係成入到個廳啊！佢唔止入個花園啊，呢度即係佢再細只啲啊呢度。 可以經過個門口嗰日行入去喎，直頭係可以縮到係。 係啦，咁變咗就真係得意啲啦！你覺得佢係入得屋係。系呢、這个系啦，德成 啊， 街道嚟嘅， 同埋佢能够即系有翻 C 温嗰啲机械造型，但系又加入咗现代元素，我觉得又沟得几靓喎啲机械设计，今次系 嗱，我哋觉得啫，我相信咧睇电影先开始睇嘅朋友咧，唔系咁嘅感受嘅， 佢哋 因為我睇 賺嘅喎，都係。 嗱，我睇咗 Facebook 啲留言咧，係有人話點解會即係 Double B 腳變咗咁樣衰嘅？啲人話 嚇 點解唔認啊？佢話 嚇 點解呢啲係由電影版開始睇啊？ 佢有變翻型個樣喎。 柯柏文做咩變樣衰咩？ 唔係柯柏文，佢睇得冇咁清楚。佢睇嗰段係即係 Double B B 變咗甲蟲車嗰啲，跟住有啲人睇咗之後就話點解會變咗咁樣衰嘅？ 哦， 系啊，个车头灯真系戴咗上个 block 度噶， 唔系因为之前嘅次次变跑车啊嘛，佢话今次都要变咗呢啲咁嘅车嘅意思系， 啊，我哋唔好理佢啦，系冇办法噶，系咯， 系，好， 系啦，咁啊，咁啊，同埋捉佢嗰个我个演员都好出名嘅，其实即系今次做嗰个系咪第七 军佬， 系个军佬，系咪嗰个第七部门定咩？我唔记得咗。 做咩咧？邊個嚟咧？ 係一個好出名嘅摔角手嚟，叫 John 咩 ？Sela 定咩？ 即係摔角界好出名，即係唔係一個名演員。 哦。 但係都有做戲嘅，依家。 嗯。係，即係繼啊呢、這個人龍守護隊啊大隻佬之後，又再有摔角手，即係喺電影度啦，係啦。嗯哼。係，咁點？ 我係搞笑嘅，我就係因為之前人哋攞佢嗰個片段係，咁咪俾好多人識佢嘅。 嗱，即係我咧就調翻轉咧，我覺得今次呢套嘢咧，的確一定 kiss 到班老鬼嘅，但係應該係對由真人版開始睇嘅人嚟講咧，係唔佢哋唔中意嘅會。 有機會。 即係我就認為係咁樣啦嚇，因為佢係。唔系咁似佢哋睇开嘅变形金刚嘅，啊， 系 系啦，咁同埋嗰扎之温造型先系佢嘅死嘅地方嚟嘅，即系对嗰班新嘅电影观众嚟讲，佢哋应该接受唔到嘅，咪唔信你，大家咪问下身边嗰啲，即系唔系睇卡通开始睇嗰啲识嘅人，睇下佢点睇咯。 好难喎、啊，身边嗰啲多数都系由卡通开始睇。 唔系啊，马仔身边嗰啲唔系啊嘛，有冇咩感觉？ 但系咁马仔嗰啲点啊？ 唔係話四方方唔靚咯，佢哋話 係啊，唔係咯，係啊，唔靚咯，係啊， 跟住係咯，因為頭先講嗰啲咯，變咗甲蟲車嗰啲，點解會變咗呢啲車咁啊？係咁，其實啊， 我哋講阿柯柏文變咗個掘頭係嘛？ 其實咧，大鑊 出過啦，掘頭係咪？上次逃走嗰次，嗰啲爛嘅柯柏文都變過嗰架掘頭嘅貨櫃車啦，即係之温嗰個款嗰架啦。咁因為當時就佢哋喺一段係咁啫，咁又或者嗰時啲人有冇咩感覺嘅咧？即、就、係、是、對電影嗰班觀眾嚟講， 其實冇乜所謂啊，因為佢變做即係變翻做人形嗰陣時候，佢都係 個係 大佬都係似翻 嗰個樣，係就唔係變咗 G 温係，但如果佢真係變翻 G 温嗰個樣咧，那個機械人咧，佢哋就未必接受到啦。 咪話鼠咯，佢哋會覺得 嚇，嗯。O、okay, K， 即系一堆烂铁咁，佢哋反而觉得好啲，系咪？ 唔系，咁其实呢只预告咧，佢啲人都有讲得少少怪嘅，即系其余嗰啲，即系所有角色都变翻之温样，但系点解系大黄蜂个样冇变到咯？仲系电影版样？ 即系如果连佢都变埋，即系话有只牛角同埋有人面啊！即系你思想佢， 即系类似咁嘅型啊！咁就我惊啲人认唔到，所以佢唔变嘅，我觉得系。 我谂大黄蜂做主角嘅话，佢唔敢咁做咯，因为你真系咁，佢真系完全甩晒嗰班旧嘅，唔系即系嗰班新嘅电影观众噶啦，咁啊唔得嘅。 嗯， 因为佢而家个头咧，佢未戴面罩之前，个样都系似翻电影版嘅样噶嘛，因为佢。 哦，咁戴面罩呢一件事都已经系延续咗电影真人电影啦，因为卡通都冇呢样嘢嘅。 哦，唔系卡通新版嗰啲系戴面罩佢啊。 哦，新版加翻哦， 但佢有面罩嘅，佢呢个 咁 面罩仲系 新 版加翻嘅面罩嚟嘅。 咁新版个大黄蜂系点样嘅？即系睇动卡通入边， 都系有人面咁黄色噶咯，都系样。 哦，即系佢又似翻嗰时旧卡通嘅。 都系有样嗰啲咯。你话似唔似就你睇下点样睇啦。咁但系总言之就唔系好似电影咁样个嘴去奶嘴咁一个圆咕碌嘅嘢咯， 真唔系含住个奶嘴。 系 ，O K， 好，咁啊睇下点啦。我其实对佢个票房唔乐观嘅，我自己必睇，但系即系我觉得呢套哇，直情 如果可以咁樣翻翻小 G 温，點邊有得唔睇啫？係咪先？係咪先？咁而又變翻福子，其實我自己係超中意睇鬼馬神仙車嘅，咁其實佢根本就好似鬼馬神仙車，佢而家根本變咗啊！咁我就覺得我會中意嘅，咁但係咧，我就覺得班由電影真係開始睇嘅朋友咧，就應該唔中意嘅，我覺得會。 嗯。 係啊，我唔樂觀嘅，對佢今次個實質個票房啊。 咁我講下佢國際入費好似睇咧，佢就應該比其餘變金剛任何一集都要細嘅個 budget。應該是大約1.2亿到的應該。 因為你看看他那些機械人呢，實質在即是他那其他的機械人，他不是那麼真的，那個你看他那個特技做出來的。 不是似 game 沒有之前那些那麼存在感，你覺得好像真的有少少似打機那樣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但是大黃蜂就整得好一點的，但是其他那些出現的你覺得好像那麼假的整得，是啊。是啊 咁、啊、另外呢， 我相信係平咗嘅啲特技。 咁、啊、另外呢，今次係轉咗導演啦，最緊要就係、是、咁導演轉咗，應該係啊呢、這個應該係其實應該係阿 Nike 老太子爺嚟嘅，應該 係係啊冇錯啊。 哦， 咁佢拍開咩啊？ 上咗個咩叫咩嗰個動畫喎，酷布啊定咩我唔記得。 哦，哇！嗰套 冇錯，即係其實咧，佢係搞動畫嘅嚇。Cool Ball 即係嗰個彈嗰個三元琴，可以將啲折紙嗰啲嘢變成有生命嗰套啊。係。嗰套其實係 stop motion 嚟㗎，唔係 motion capture， 即係嗰叫 stop motion， 唔係 motion capture。motion capture 係黐啲波波喺你個身度，你喐嗰啲獅子公仔嗰啲叫 motion capture。stop motion 就係逐格咁樣影嘅。即係泥膠又好咩都好啦，即係總之你搵啲公仔逐格影嗰啲。咁嗰次嗰套我都覺得好 amazing 㗎。佢就話如果今次賴嘢呢，佢就好慘啦，就要返去 Nike 度返工喎。嘩，返去 Nike 返工做老細好慘咁樣，即係但係可能呢，你唔好覺得呢句嘢係風涼話，對佢嚟講呢，佢可能完全冇興趣嘅。佢興趣就係做動畫。電影或者動畫。咁你要從呢個角度去諗啫嘅，咁你唔好話啲有錢仔嘛，唔係咁樣。咁當然如果佢冇錢嘅話，佢就唔可以去行呢條路啦。咁呢個冇得講嘅，咁你以往嘅藝術家或者嗰啲文人呢，其實唔通佢平時好忙要耕田嘅咩？當然佢會係某一啲貴族啊或者咩，咁佢先會從事一啲即係藝術方面嘅嘢嘅。咁呢個自古都係咁㗎啦 ，OK？唔恨得咁多嘅吓，咁啊，只不过而家咧玩艺术都平民化咗啫，应该咁讲。咁如果你都唔介意，即系唔系话好搵到钱，但系你继续呢个行艺术嘅路，咁都好多人咁做嘅。OK， 咁我又觉得佢冇问题噶，即系好多人听完觉得有啲眼红嘅。哇，你咁有钱，你梗系得啦，咁样讲啲噶。我觉得唔系咯，即系其实佢有钱都系有佢嘅问题嘅，其实系。 咁另外做個今次編劇呢，係唔係之前變咁個編劇嚟，今次係個女編劇嚟嘅，今次係。 係係係。咁就好囉，咁所以先可以一洗以往嗰堆永嘢嘛。 即係個班底應該後面嗰陣就住咗 女。我暫時呢冇見到啲變形金剛八段喺度碌地沙。以往嗰幾集呢，我都有最唔鍾意呢啲變形金剛好鍾意喺度碌地沙㗎。係 係係。 我唔知佢咩事喎。 個戰鬥方式 好怪。成日喺地下度喺度碌啊，喺度打豌豆啊，我唔知佢做咩。 今日碌咗一次啫，就係見到佢哋，我兩架三變戰士喺度嚟 咯。咁佢變嗰陣啫，但係佢唔係都喺度碌噶嘛，佢點移動係？佢移動咧就係用碌地沙，因為佢有講過點解嘅，因為佢話咁先可以同啲人入到鏡。 哦。 係啊，佢一下低走嘅，喺上高係咁碌喎，要。 啊、即係佢要，即係佢碌嘅時候，佢個地下啊嘛，咁咪可以入到鏡。如果唔係，佢成日都係企喺度行咧，咁咪永遠就影到啲腳咯。 咦？唔係喎， 咁但 係佢今次咪示範咗點樣去做呢樣嘢咯？咪就係你用一個低炒嘅角度影住個女主角喺前面跑，後面兩部機喺度打咯。 唔係，因為佢哋唔係咁巨型啊嘛。 係。 今次 係啦。 咁你佢個 size 有翻個即係冇咁大差異啊嘛。咁但係我又覺得你拍得機械人嘅時候，你咁樣咁如果咁你拍鐵甲麻之後，咪趴喺個地度，唔係點見到佢個頭啊？即 我覺得冇 point 嘅呢樣嘢，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成日多餘添啊 ，OK， 唔好意思嚇。咁但係我就覺得佢今集摒棄咗呢一樣嘢係好嘅咯，咁但係 anyway 啦，我諗呢個真係 piss 到你班老鬼嘅啫，係啦，即係對 non fans 咧，即係而家佢本來就做 non fans 市場，對 non fans 嚟講咧係有啲門檻嘅，我覺得今次係。 唔有兩樣嘢對呢套嘢不利嘅，第一件事咧。就一變形金剛嗰個勢咧，玩咗十年咧，就俾佢咁多集玩 Michael Bay 嗰啲咧，就每次係咁搞咧，搞到已經係好多人即係唔即係你話食滯咗，同埋有啲人已經厭咗啦，對咗。 冇錯，真係。 嗯。 嗱，咁另外就係頭先講，即係就係得 Double B 冇其他角色，即係可能就係出得好少啦，我拍問佢哋。咁同埋個規模套嘢細咗啦。 嗯。 咁就呢幾樣同埋個樣似返 D1 啦，即係呢幾樣嘢啦。 其實呢個古仔呢，你咪當佢係嗰咩機械戰犬啊，或者係嗰個咁嘅嗰個 Monster Truck 啊，其實呢啲嚟㗎咋。 世界呢啲喎。 換咗講下 Double B 咋嘛。即係個故事路線係呢啲路線。係。咁當然佢個成本點都高過嗰兩出嘅，咁但係其實呢類套路嘅古仔囉。佢唔會發生啲咩大戰嘅，應該都係追下 嗰邊地球啊，起碼冇啲嘢 啊，冇嘅，唔會又話有舊咩嚟緊啦，又咩嗰啲咁又噏咩冇嘅嚇。咁但係唔代表咁樣唔好睇嚇，即係我覺得係我可能會幾中意添嘛，可能睇完嚇。咁但係真係我戥佢擔心嘅咯嚇，喺個今次呢一個路線上係。咁又會唔會佢係另一套 Han Solo 咧？係咯，即係令到成個 series 有終結者咧做咗，咁我佢哋的確係睇緊呢套嘢得唔得，再睇其他 project 繼唔繼續。 因為停咗第六集咧，就因為佢嗰陣時第五集嗰陣時個票房縮得太勁，即係佢仲係有一集 真係唔得啊！從此變形金剛暫時終止嘅，同大家講。 佢應該要，如果唔真係唔得嘅，佢又係要喺度諗清楚緊。之後再點搞先會再出手嘅， 咁就非常之可惜啦，係咯。咁因為佢唔係佢做得唔好嘛，係可能只不過大家唔啱睇。如果佢真係做得唔好，抵佢死嘅，即係 Han Solo 我係抵佢死嘅 ，OK 嚇。嗰班人要引咎辭職咧，真係啊，引咎辭職係合理嘅。嗱當然嗰班人可能真係出嚟辭職，嗰啲人唔係罪魁禍首嚟嘅，可能係即係俾個死貓去俾落去咩嘅。咁但係咧呢套變形金剛今次呢集咧，我自己覺得係有誠意嘅， 冇錯。 是啊，咁但係你冇辦法切合到而家嗰班即係大部分嗰班電影觀眾呢，就如果真係唔得我就覺得好可惜囉，係係係。 因為 大家未睇已經即係唔鍾意啦，係 囉。而家係好睇個勢嘅。 係。 即係你得嘅話個勢呢，你就咁拍咩出嚟都有返咁上下㗎，係啊，點樣都。 即係 Marvel 嘛。 係啊。 即係 DC 嘛。DC 係唔得㗎喎，當然意思係。 是 啊， 嗯 ，OK， 未出现嘅， 咁啊，芬芬仲咪想补充一下？咁啊，芬芬都好多机械人嘅，咁你咩？ 我所以我头先讲咪话，我中意呢一套啊，我都好期待噶，其实我都 系咯，我都系啊。 系啊，我觉得小规模有小规模嘅好睇噶嘛，其实唔一定。 唔係，佢初初淨係話拍大黃蜂咧，咁我就麻麻地嘅，因為我覺得就變咗，即係會。點講呢，即係我唔係佢唔好睇，即係哇死梗喎，即係你突然間淨係拍 大黃蜂。我都鍾意佢淨係拍大黃蜂嘅，其實 係。我意思佢用返 Michael Bay 嗰個套路啊。 咁 咁就無謂啦，你明唔明？咁就無謂啦。其實第一集咪已經做咗囉，咪先，即係我覺得係咪先。 喂， 你即係抽返第一集再嚟多次啫，咁但係但係睇到個實質出嚟，喂佢改曬啲嘢又玩返 G1 呢，咁我覺得成件事又唔同咗喎。咁我自己期待㗎，係啊，我有興趣㗎，咁、但係我哋啲老鬼係咪麥林都有興趣係咪咁。 係。 唉大佬但係你一街對麥林有咩反應你就知呀。唔係我哋望佢衰呀，我哋望佢好呀，但係我哋係要用現實去考慮去估計，其實我就覺得好悶呀，今次大黃蜂係呀。係。咁如果你係唔鍾意資溫嘅人，我點講都冇用㗎，係咪先。 系， 好，咁到时睇下，希望多翻啲朋友去支持啊，好嘅，好，咁讲另一套黑凤凰， 系，X-Man， 咁 啊，其实 其实个预告啊睇唔到啲咩嘅，跟住睇到啊John Gray好似失控咗咁样，跟住见到啊哦喺入边叫 Smith 嗰、哦、个谢西加谢西灵做嗰个角色喺度话佢系咪觉得自己系异类咁样，跟住就见到成只 X 名揾佢咁啊，跟住啊， 其实嗰个系女化女体化咗嘅啊嗰个咩啊嘛，嗰、那个吸血僵尸嗰只嘢啊嘛， 哦， 诶空少啊啊。佢哋話係啊，等佢到時唔知係咪啊？ 嗯 嗯， 唔知係咪喎？但 係啊。 但其實呢個故事係咪重複翻 X Men 第三集嗰個故事就會係？ 其實佢都係攞咗大約嗰個元素出嚟，但係其即係如果漫畫應該就唔係講咁小事嘅，好似。 嗯。 話漫畫 因為 世界末日咁大件事啦，已經去到。 唔係，因為有人估過咧，阿、謝西加謝西廷做嗰個角色未必係阿空少，可能會另外做一個外星嗰個公主嗰個角色。 哦， 咁樣， 係啊， 咁樣 估嘅啫，因為嗰個其實都有呢個角色嘅，咁但係嗰個角色就話係即係嚟揾鳳凰嘅。 嗯， 咁但係好似我記得，如果舊版嗰時候我睇，好似佢好似同阿 X 教授有戀情喎。 哦。 你舊版意思即係舊嗰個三部曲嗰陣？ 唔係，係動畫版嗰陣時候，我啲設定。 哦，動畫版舊嗰啲哦。 係啊。咁因為新呢個究竟點玩咧，我就唔知啦。咁但係睇預告，其實都係講佢失控咁樣，跟住又應該係都係講翻阿 X 教授改過佢啲記憶，等佢唔記得近時細個可能做過啲咩嘢，可能累死父母定咩嗰啲咁嘅嘢啦。咁啊。跟住之後就阿變形女啊咁啊，赤王嗰啲咁啊，話 X 教授做埋啲咁嘅嘢嗰啲咁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啊，好似有人死咗嘅，咁但係啲人估係咪阿變形女死嘅咁啊？唔知啊，因為有個葬禮好似見到。 係。 嗯。 係啦，咁啊，其餘都係大約咁多咁啊，見到佢哋好似想救翻阿俊基咁，但係阿俊基就好似入魔咁啊，你當啊。 係啦係啦，呢度玩 turn to the dark side 咁樣。 嗯。 系啦，咁啊大約都系咁啦。咁啊，但系喺預告啊入邊，其實見到佢嗰啲即系冇乜好大型嘅特技，同埋啲超能力爆發出嚟就冇乜嘅，應該其實見唔到嘅預告入邊。 唔係，但係佢哋真係著翻 X 名衫喎，呢下嘅犀利喎。 係咯，仲係舊陣時嗰啲喎。 著翻開頭初代嗰時黃色 X 型嗰個隻衫啊， 黃色交叉，跟住藍色衫。咁一定覺得好肉酸啦、啊！你會諗唔係喎，整出嚟又唔肉酸喎、 啊。我好中意啊！呢啲衫， 我點解早唔係咁著喎？我淨覺得有少少 OK 喎、 啊， 係咯。 成 team 人咁樣都幾有型喎、 啊， 佢哋。 哇！張圭冇戴嗰個面罩喎、啊。 哦。 個面罩。 佢應該戴住個面罩嗰時候，佢嗰個身份應該係好似係係咪 Marvel Girl 我唔記得咗定咩嗰時候。 哦。 咁就冇咁足啦，但係即係你話全隊人有件嗰件制服呢都好都幾冇諗過會發生㗎。咁、嗯、 其實有低 上返套衫㗎嘛，將會係咪 其實有制服喺 X-Men 入面開頭有，不過佢嗰陣時全部著晒黑衫會一樣咁樣嗰度。 咁嗰件唔係 嘛。咁嗰件唔係呢件制服嘛，呢件佢係真係似返漫畫嘛。制服唔係意思著校服咁意思，即係佢著翻 X 名真係漫畫嗰件衫啊嘛。 係。唔係，但係其實上次佢又玩咗著嗰之後嗰衫，而家又著翻前面嗰件衫，其實幾怪 嘅。上次咁你唔好理佢啦，係咯。咁起碼今次係似翻啲咯。 咁佢呢個係後生版啊嘛，係嘛？ 唔係上次都係後生版㗎，咪臨尾上次打阿福景 唔係有少少接續嗰度落去㗎，有少少 阿福景嗰度完場嘅，咪最尾喺嗰間房咪著曬啲衫咁樣 嗰度之後嘅。 哦， 咁但係佢呢度就玩翻啲即係再早啲嗰啲制服，咁但係我又覺得 O K 嘅喎， 我好中意啊呢， 我覺得咁樣好啲添。咁啊，睇下先啦，系咁佢可以次次转下唔同嘅，冇所谓嘅，系咯，佢哋都转咗好多次，系咯。咁、你都想下会唔会阿雷射眼啊都可以做翻紧要啲啊嘛？之前搞到啲变咗好 cheap 咁样， 系 咯。 我谂佢都唔会威得到嘅喎，喺呢一度又系。 吓，都多过以前啦，以前就好似行埋一边嗰个啊。 其实我最紧要咧，佢变翻正常人就得噶啦，我觉得。 系都唔好话要变队长啊， 即系其中一个队员啦。 因为近时咧，佢直头系成扎人 X 面入边最冇用、最废嗰个啊嘛，做咗。 嗯， 系成日 唔系能力上都废，系啊，系个人都废啊，安迪系最惨， 又成日怕死又成咁样，好似 又俾人抢女几百样嘢系嘛， 又冇见树咧，做唔到嘢咁啊。 系啊，明明本来好重要嘅呢、這个角色，咁变咗茄喱啡系嘛。你咪真係睇嗰咗呢阿Ben Deng咪有套 Street Fighter 嘅。阿龙阿 Ken 变咗茄喱啡㗎嘛。 系 系你中唔中意啊？ 啊除咗超级學校霸王就係呢套啦，嗰陣时成日笑。 超级學校霸王里面都紧要啲，起码郑伊健係坏人版变阿坏人 Ken 啫，做咗。咁啊，郭富城雖然佢冇嚟啫，但佢冇话佢冇嚟啫，佢冇话佢企喺佢冇，但佢冇企喺后边啊嘛，佢就冇嚟啫。 系。 佢喺未来都讲到佢好紧要噶，佢话系嗰个咩局长个契仔噶嘛。 本身系四个。 所以唔 怪 佢嚟啊嘛，咁佢冇话佢废噶，佢会冇讲啫。咁佢有出一出噶，系咪先？即系你唔好佢其实成套嘢都冻喺度噶，但系冻喺度企喺后边。喂，咁就好差噶啦，咁但系阿雷震眼之前就沦为变咗咁咯，咁呢度 动向后边都好啊，佢系搞破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佢整祸啲嘢喺做 咧。咁睇下呢一度会唔会呢个角色会讨好翻啦？咁其实本来 X Man 佢系队长嚟啊，好紧要嘅。 冇错。 吓，同埋后屘佢先系变咗魔王嘅。 哦。系。 连磁力王都跟埋佢啊，最后。 哦，咁样。 起码一段时间即系交叉眼嗰阵啊，即系个眼镜变咗系真系 X 嗰阵啊， 系 唔系型啊？我觉得型啊，系啊，咁变咗你 做衰人啦，你好型喎、 啊，做衰人嗰阵好型，系啊，或者你都唔可以话佢系衰人嘅，即系总之佢哋都系立场问题啦，系咯、啊，诶 X 名 人当衰人嘅，唔知解， 即系冇话佢哋系衰人嚟嘅，即系两个唔同嘅，即系立场啫，系咯、啊。咁冇啊！咁你鍾意啊左交嘅 X 教授，你咪覺得佢啱咯？我覺得佢左交嘅， 唔係係嚴呢度呢一集都有講嘅，其實喺佢個預告度， 我有 都話佢 左交係嘛？ 都話佢 即係俾阿磁力王鬧。 咁樣翻唔到去 Marvel 喎？如果係咁， 我唔緊要，佢全部洗曬底唔理嘅，到時 到時洗曬底都唔係呢班人做係嘛？ 係啊，全部轉曬。 系，到时揾阿 Bob 做 X 教授噶嘛，系嘛？啊，或者揾阿边个咧？揾个而家扮一拳超人嗰、那个，嗰、那个叫咩？ 啊，无 线嗰个咧？ 我唔记得姓咩啊，佢咩耀明咯？ 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即系其实套套剧都几乎有佢嘅，但系平时即系唔理佢噶嘛，当剧嚟飞。咁但系上次做咩啊？做系和珅啊嘛，佢做嗰个太监真系做得好好，即系意思即系做一个好深藏不露嘅人啊咁。其實好嘅，做戲好好嘅，不過即係平時冇咩發揮機會嘅。係 啊，通常 佢次次做 盲咁去做。 做傻佬或者低地啊，即係佢成嗰啲冇得發揮就喺度 角色 係啊，就喺度俾人話咧，佢就喺度即係好似單一表現咯，只能夠。 嗰次嗰個太監嗰啲就係平時就好似好低微嘅，但係佢即係皇帝面前就係咁啊，因為佢擰轉面對翻其他人，其實佢係大太監嚟噶嘛，好惡嘅。咁你呢一個表現就睇到，即係其實都幾好戲嘅都係。咁不 anyway 啦，喺呢個題外話咧，即係話光頭咁，你可以揾好多人做嘅。徐錦江本身都得，係啊。 大姚明。 黐假髮佢咪光頭。 大姚明啊，嗰、那個 係。係咯。再唔係你可以考慮下羅家英嘅，其實因為佢都做過唐僧。 係。 咁都可以做 H 教授嘅，係啦。嗯。 啊，都哦個頭唔使髮，唔使剃頭添。 係啦，冇錯。係。咁同埋都夠膠啊嘛，佢係咯，即係講 咁我預 夠膠啊。 咁我預告有冇期待啊？套戲我就冇乜嘅其實。 我係咩？唔係喎，我又睇完嗰套 O K 喎，我覺得只不過想象中好 喎、啊。我覺得 O K 喎，我中意喎。 其實比我想象中好啲，最少係。 可能上次編劇實在太差，今次俾我嘅印象就好咗喎。 我有興趣睇喎，反而唔知點解。 係 唔知啊，因為佢哋講到之前話咁差，佢先補拍啊。 系咩？但我又唔知点解觉得有啲似翻《异能第一战》喎。 系。 可能转咗导演啦，即系提过拍佢。 系咯，唔知道、啊、我有兴趣、啊。我反而觉得咦，今次呢个故事 O K 喎，我想睇、啊。系咯。 嗯。 同埋佢呢个就变咗系 走翻一個黑啲嘅路線咧，即係變咗有別於而家主流係拍搞笑，係咯， 都係啊， 咁啊係啊，呢度冇搞笑嘅。 咁呢個故事就肯定係黑暗啦，講啲嘢係咪？ 至少正經先嚇。 但係未主拍鬼故啊嘛，即係另外嗰套先是鬼故啫，好似係嘛？ 廖妙騰， 廖妙騰啫，佢呢度又唔係鬼故，即係佢只不過拍翻一個黑暗呢個時刻。咁講翻佢哋裏面嘅人相對得曬，咁呢個呢樣嘢好，我都好睇過打某一個大敵人咯，最少嚇。咁佢又唔係話佢真係變咗壞人啊嘛，即係其實佢一個即係好複雜嘅一個關係嚟嘅。咁其實同埋好重要嘅故事嚟噶嘛，呢一個咁其實我又有興趣睇喎，真係唔知點解喎。 唔知啊，但我成日覺得，因為咧佢X-Men 咧霍士佢揀親嗰啲都係好大嗰件事走去拍啦。 系，拍唔出。 但系佢拍咧，佢个笔直又唔系预最睇嗰啲咁嘅戏咧。 嗯。 咁变咗睇嗰阵时候，硬系觉得要啲咁嘅，即系咧，即系等于复仇者打大话嘟嘟，佢无端变咗一集咁样变做嗰啲咧。咁你如果咁样睇，你会觉得唔得噶嘛？就会。 系。 即系讲到咁大嗰阵时候。 咁、哦、如果你有咁嘅前设就唔得啦，系啦。咁你唔好咁谂啦，系啦。你当睇戏就睇戏啦。 上次阿 Pogrex 死都是因為咁嘅原因咯，我覺得。 嗱、嗯，咁今次隨時咧係呢、這個即係霍士啊版嘅 X-Men， 即係 最後一次， 叫最後一套或者最後兩套嘅作品啦。係。嚇 ，New Mutant 上唔上唔知啦。嚇、啊，咁呢套睇咗先，咁可能係呢一個系列最後啊。 嗯， 正常係啊。 即係呢一個系列啦，即係佢本身跟翻呢一個故事線呢一班 class 嘅最後一套啦，分分鐘係，因為之後咧可能就會洗牌再搞過噶啦，唔知佢嗰邊佢一買咗俾邊個話？買咗俾迪士尼。 係啊，迪士尼話翻入去復即係 Marvel 世界啊嘛，話會將 X-Men。 咁到時會重新會再介紹個新嘅 X-Men 出場，相信。 係啊。但係佢哋話牌王會拍喎，但我唔知過唔過一次啦。 咪仲拍都拍 摆俾人咁耐，成日话要拍，佢都话翻去之前先会拍好出嚟啊！真系 唔系啩？临尾都仲要咁样， 唔知系讲啊咁讲，我真系唔知佢点啊， 系嘛？即系点啊？即系顶带环之前睇多两次噶嘛？ 啊，整多次咁 啊，整执多剂系咁样。啊，唔知佢啦，系啦，咁而家连拍好嗰啲都 release 未 release 咁仲讲。系咯，咁 New Mutant 我成覺得好似唔見咗啦，系咯， 唔知係有補拍喎，點知係咪啊？ 唔 知喎， 睇咗呢套先啦，係咯，呢套應該點都睇落去嘅，因為我哋都睇開咗佢哋嘅故事，呢一班演員做開嘅呢一個版本，咁都想睇埋落去 啊！呢一個系列本身都即係呢一 都 OK 嘅，嚇嚇嚇，咁即係由二零第一戰開始嘅呢一個呢一條線啊，咁都想睇落去咁啊，分分鐘係最後一集嚟噶，呢喺呢個呢條線嚟講咁啊。系啊，系啦，我觉得我走唔甩啦，我都呢套翻嚟我会睇下，系。好啦，咁仲有冇 预告片啊？ 就冇啦。 系啦，咁呢两个都好大嘅，系啊，呢两个作品都大嘅。好，冇啦嘛，冇话头。好，咁有咩其他嘢讲啊？ 消息啊。 系。 咁头先讲啊 ，Dumblebee 个系女编剧，咁其实佢另外一套。都是他編劇的，就是 DC 會有一套叫什麼猛禽小隊。 哦。 是的，就是小丑女北領那個小隊。 是吧？ 是啊，那他好像就說應該是在2020年2月7號會上的，暫定。 為什麼會由小丑女去率領呢？因為他裡面其實有個什麼大聲婆啦，是吧？ 黑金，黑金司長啊。 系咯，咁又有边个啊？ 有啊 ，Huntress， 即系有个女猎手啊，佢哋叫。 系。 啊，跟住同埋应该有一个可以 Les 嘅精，即系女警定侦探嚟嗰、那个，我唔记得错啦。呢个仲未， 即系嗰个就唔系超人，系一个即系佢身份系一个警，即系女警啊。 哈哈。 咁呢？佢已经话有卡所人噶喎，咁佢话揾咗。即系啊，边个啊？即系啊，上次 Coverfield 活世界十号嗰个女主角啊， 系咯，亦即系呢个怪形第二集嗰个啦，即系嗰个。 佢做 Huntress 就系。 佢做 Huntress 就系 ，OK。 啊，但系黑金丝雀明明系应该系，即系我哋睇开平时多数啲版本都系金发靓女，但系今次好似揾咗个黑人做啊，我唔， 我咁冇办法噶啦，一定要咁，系 啊。嗰、那个又唔系未至于系黑人，系似嗰啲南美嗰啲，其实 系有肤色啦，总之系今次。 啊，即系唔系白人啦， 总 之系啦。 嗯，系啦，咁啊变咗就整队咁嘅女咁，咁但系点咧？咁啊个阿小丑女系咪揾翻阿小丑女做咧？ 系啊，诶，佢仲要做埋监制啊，佢。 哇！ 哦，佢自己做埋监制添，咁劲啊！ 系啊， 系啊。咁啊，好似阿薛高梁启花咁，即系做咗套嘢得佢自己做埋老细喎。 系啊，佢知道有佢出现就一定得啦，系。 嗯。 咁跟住呢套嘢差唔多全女班嘅，因为导演又系华籍嘅女导演嚟嘅。 乜嘢？香港人嚟噶个导演系、 啊。 哦。 系。哦，边个咧？许鞍华系咪？ 叫做严宇贤啊，个名叫做。 拍过啲咩嘅咧？ 识佢嘅，佢拍啲短片嘅，通常系。 哦，即系喺香港嘅，佢直情系唔系喺荷里活。 佢话系港裔，但系头先过去咗美国发展。 哦，咁样系咯。 咁啊，頭先話編劇又係 Double B 嗰個編劇啦，又係女啊。係。 係、 嗯、啊。唔全女班我冇問題㗎，唔代表有問題啊。我唔係話全女班就即係又即係一定係左交嘅，即係 Me Too 啊，即係可以嘅，有權嘅。OK。 嗯。 啊、即係如果佢本身呢 team 人都係講係成班係女，咁冇問題㗎。即係你拍《星神女探俏嬌娃》咁，三個係女咁正常嘅啫。唔通三個結結要加條仔？ 我想問一下呢、這個猛禽小隊嗰陣時咪拍過美劇㗎？嚇 係咩？拍過咩？ 我記得就冇小丑女嘅係。 我唔記得，但係咧其實，唔係因為其實 有三個女人㗎嘛係。 唔係，其實原裝咧應該咧佢嗰個就唔係小丑女，嗰個應該係蝙蝠女嚟嘅。 哦， 我记得系有系一部 嗱嗱，系嗰个蝙蝠女又跛咗噶嘛？好似讲 佢个古仔原装咧，应该开头就系应该蝙蝠女跛，即系手重伤啊，俾阿小丑开枪打到跛咗之后咧，咁就蝙蝠咧就俾佢走咗去做啲情报啲咁嘅嘢，跟住佢就走去同其余即系头先讲啊，我啲人咧就做即系成咗队猛禽小队，跟住后屘会越嚟越多人加入嘅。 哦 ，OK。 好、嗯、嘛，如果睇翻个资料，原来率领呢个猛禽小队嗰个咧，系叫 Barbara，Barbara 系咪即系？ 唔系即系蝙蝠女咯。 系啊。 系啊，佢应该系帮佢做翻 Barbara 呢个角色 就系。Barbara Gordon 啦。 佢系唔系 Batgirl 就唔知，但系佢应该系叫 Barbara 嘅系。 唔系其 实系蝙蝠女嚟噶， 系啊，系蝙蝠女啊，做过。 诶，呢头佢有冇定位？佢系蝙蝠女，我唔知啊。 系咁，你唔好理佢啦。总之系个开人啦吓。 佢系叫做 即系你可以写我第二个故事啊。Bruce Wayne 从来冇做过蝙蝠侠嘅，咁咪 Bruce Wayne 咯。OK， 唔系咯。但系而家呢套戏咧，应该就会冇咗蝙蝠女嘅。佢话 哦， 因为蝙蝠女佢预系另外一套戏出 套戏啊嘛。同埋你講呢一個古仔裏面嘅蝙蝠女係唔係細路女嚟㗎啦，佢已經係即係阿嬸阿姐嚟㗎啦，即係大個咗㗎啦嚇。 咁佢呢個古仔 蝙蝠女再拍呢嗰啲佢就蝙蝠女肯定係翻個靚女啊嗰啲嚟㗎嘛。 咁佢話個古仔個初係個古仔出嚟咧，應該係話阿蝙蝠咧就唔響。个行程，跟住咧，佢哋呢队人咧就走去有个任务，就去救个细路女嘅。 即系如果系话佢哋呢度要同时又有蝙蝠女嘅另一个嘢，佢又要 fit 到个世界观，咁蝙蝠女咪唔会系佢哋队长咯，即系咁啫嘛。即系你唔会又有罗宾，但系又有 Lightwing 噶嘛？即系意思，如果佢哋系同一个人啊， 系， 即系佢唔同时代噶嘛，系咯，系咯，即系咁咯。 咁啊，大约古仔话系咁啊，而家。 系唔知个古仔系点？佢有讲过咩？ 系我睇咗啲资料，佢话大约系呢个古仔。佢话系蝙蝠侠唔响个人城，跟住佢哋呢队人走去救个细路女，咁佢哋就系呢个古仔 咯。系，但系竟然系小丑女带头，就真系奇怪啲咯。 系啊。 嗯。咁但系冇办法噶，呢啲都系顺应即系观众喜爱啫，系咪？系咪？即系佢哋咁喜爱嘅话，小丑女直情变女超人啦，即系唔再系坏人添，可以 而家直头变咗系好似 X Man 嗰阵时咁咯。你中意变形女咁咪佢系一队长咯， 佢可以变 嘅， 系可以改邪归正嘅。唔即系佢亦都冇乜点邪嘅，咁佢都系 中意玩咁嘅啫。你覺得小丑女突然間電影入邊啊，我知啊，電影入邊你都唔見佢會殺人噶，佢唔會好似以前你睇啲卡通或者嗰啲，即係覺得佢好似同阿祝卡都係黐埋一堆咁，即係。 佢而家呢度就有情有義添， 佢哋兩。係啊，就有情有義添，係啊，係啊，係啊，咁唔同咗嘅，佢哋當佢都係，唉，即係咪有啲似貓女咁啫嘛？你以為貓女係好人嚟嘅咩？貓女係捉係偷嘢喎，其實係蝙蝠俠其中一個敵人嚟嘅喎，喺原先。咁但係整下整下，你而家見貓女直情拍檔咗蝙蝠俠啦，已經。 冇錯。 係啊，即係咪當係一啲即係可以係敵人，但係亦都可以係朋友嘅嗰種咯。咁而家其實傾向都係佢條女啲，點知係？就变咗佢条女啫，咁边有得讲啫，系咪先？ 唔同埋而家佢呢个版本，即系小丑都系啊，小丑啊，小丑嗰个变咗都好似系一个贼王多啲啊，都唔系一个黐线黐得咁紧要咁紧要啊， 唔系咁黐嘅啫。即系如果啲人再中意啲，咁你分分钟嘅蝙蝠间唔中都可以同阿小丑合作都仲得嘅，你喜欢嘅话系。虽然就喺即系都未试过有古仔系咁啊。咁但係蝙蝠試過有同其他人合作過，包括有呢個 Mr. Freeze 啊，嗰啲第啲有嘅喎。因為佢哋唔係對立得咁犀利喎，嗰啲係喺某啲情況之下有第二啲敵人，雖然佢哋有合作過 嘅。啊，係。同埋 同你講嘅啫，係咯。 同埋佢話呢個猛禽小隊而家佢呢套戲應該對嗰個歹角應該係嗰個 Bad Mask 啊。 哦，嗰、那個。 Bad Mask 係咩嚟？ 黑面具 係 嘛？ 係啊。 邊個？ 是一个戴着黑色骷髅面罩的黑帮大佬的。 哦，即是男人来的。 是 啊，这 个 不 是好像没有超能力的。 这个真的不 是。好像是那个。 那都是一些罪犯来的。 Red Hood 那些敌人来的嘛，是吗？ 哦，是吗？哦，不识的真的。 因为那段时候打机有对过的。 哦，是吗？有出过。 哦，打机有。 OK。唔係咁都冇問題，係咯，咁你正常嘅喺呢個系列打翻就算係罪犯都唔代表，因為佢可能都有啲科技噶嘛，係咯。 係。同埋其實， 因為佢嗰隊人都冇超能力嘅，其實嗰隊。 唔係，咁大聲火有嘅，咁啊大聲火本身嗰嘢係超能力嚟嘅。係。 但係嗰個好細，都唔係好強嘅啫喎，其實嗰個黑金之掌其實。 其實唔係喎，你睇下你邊個版本嘅啫喎。係。佢嗰啲咁嘅震波係好勁喎， 可以講到好勁嘅， 係啦，可以講到好勁㗎，係啊。咁你呢度如果佢只不過震爆隻杯咁嘅啫，可能你可以縮咗佢縮細咯。 唔係因為近排睇得最多嘅黑金之掌就喺綠箭俠嗰度。 哦，咁嗰啲佢就好弱㗎啦，嗰啲會將佢降低到。係。嗰啲同大家可能認識嗰啲女仔差唔多嘅啫，總之係高聲尖叫嗰啲。 係啊，袁秋都勁過 佢。好刺耳。是可能睇街嗰啲女勁喎佢，係啦。 唔 係 佢呢個版本好似電視呢個似啲即係識武功嘅女多過有超能力咯。 係。你當嗰隻叫思考功嚟嘅，其實係一種即係阿 袁秋 嗰個招。包租婆。但係弱過㗎，因為佢嗰招都好勁㗎嘛。係。係囉。 佢好似咪一種功夫咁囉，你當係。 係囉。即是袁秋那隻是跟出波等同的，他那個思考功去到。 是。 即是他將 這隻 爆開啊，爆牆啊，你這裡他沒有講到這樣，是不是？ 嗯。 是啊，那 anyway, 那看啦，是啦，我想都是就是動作打那種多的，他應該拍了出來。 是啊，應該 是啦。那還有 sell 女，那不嬲 sell 女都，即是他又不是 sell 他們女超人嘛，可能都是當他們一班即系女飞贼噶嘛，当咁样玩 系 嘛，系咯，咁呢个角度可能又好啲，系啊， 可能应该好过自杀特工队，因为佢上次冇人，佢哋全部正常，点解打魔法啊？ 系啦，系啦，系啦，又走啲怪嘢出嚟，咁呢咪即系都系人咁啫，你当系咯， 系呢度人打人啫，都系有少少超能力咁样加落去咪 OK 咯， 少少啦，系咯，咁咪睇下啦，咁咪可能佢有啲高科技，虽然佢冇唔系话。即係超能力好勁，但係有啲科技㗎嘛，咁咪 OK 囉，咁睇下囉。個重點就係你鍾意睇小丑女就大晒啦。 係呢樣嘢冇 冇錯。 已經贏晒啦，係囉。咁你其實黑寡婦呢唔係唔可以拍嘅，但係唔係拍咁佢自己，可能佢都成班即係成班女咁嘅，有其他女嘅咁囉，或者咁 OK 囉。嗯。 咁啊， 一個一班女喎，嗰度玩應該 OK 嘅，係咯。 唔係，佢哋而家啲人嘈都係黑金絲雀，點解會變咗唔係金髮靚女嘅？ 唉，再講呢啲嘥氣啦！而家咩時代啊，即都係阻阻地、膠膠地㗎啦，點都要有啲。 定係佢係變即係蒙面，然後笠翻個金假髮㗎，會係平時狀態先黑頭髮啫嘛，係咪啊？ 應該係咁啦，應該係咁啦。 哦。唔係咁，同埋呢個都冇嗰星火咁大鑊個樣子，至少嚇。 你咪即係真人版 Sailor Moon 咁？點解佢平時唔係金頭髮啊？你問緊。點解變咗新嘅？有兩個地胎個頭啊嘛。咁呢啲問題啊，廢話嘅啫，即係唔係唔代表唔好嘅 ？OK， 咁你到時睇下先啦，係咯。即係總之佢唔係因為左膠而整一個咁嘅。其实即系个咩戏出嚟咧，咁我又冇嘢嘅 ，OK， 吓、即系星神女探俏娇话，我觉得 OK 嘅吓、你可以再拍新嘅，我冇问题嘅。咪而家好似都话又拍新啦，系嘛，新星神女探俏娇话啦，咁冇问题噶。你本身即系嗰啲角色本身系女嚟噶嘛，你唔系真系扭曲，明明成班男人变咗女啊嘛， 系， 唔系呢只啊嘛，咁你本身就系女呢班，咁呢班女当然可以联合成为一个部队，咁你冇问题噶，有咩问题啫？咁、你全女班导演全女班都冇问题噶，我唔觉得有问题喎，系咯，唔系因为咁有问题咯，佢唔系因为个政治正确而咁样做啊嘛，个重点系，佢纯粹市场上觉得啊，啲人中意睇咁啫，咁呢个 evil 冇咁 evil 咯，最少吓、，OK， 咁小丑女啲人中意系事实嚟嘅，即系如果你讲而家喺超级英雄电影爆到出嚟嘅 女 角吓。即女嘅角色啊，其實是個角色啫、。我又唔覺得佢哋中意睇個小丑女平時嘅喎，我又唔好覺係係啊，佢係中意睇佢做小丑女啫。咁小丑女真係算係得嘅，即係神嘅女俠小丑女啊，都係 DC 㗎，大家唔好唔記得。 係啊， 係啊 ，Sell 女原來 DC 真係強項。咁你喺下半場 啊，因為 嗱而家打咗上半場啫 ，Marvel 就似乎領先，下半場打女喎，大家睇真啲先。 冇錯。 咁 Marvel 到底有冇得打呢？咁你仲调返转讲以佢係 Marvel 最强女唔係要最强呀、大佬。女最大嘅问题嘅三高呀、都係唔係讲血压高嗰啲呀係咪，即係就係啲学历呀、身高呀、职位高呀呢啲呀嘛。即係就係强呀，强成为佢弱点呀，喺女呢一件事上面。 绝对係 呀。你搞清楚先。 但个角色就应该啲人唔鍾意啦，最我就係嗰啲人都係。 你讲 Captain Marvel? 係啊，个角色又唔鍾意啊，不过啲人一定睇就因为为咗係复仇者前传嘅佢 哋。冇错啊，咁呢个上半场囉，因为咁你下半场係打女嘅话，我觉得 DC 又未输晒嘅。咁所以睇下点啦，係啦。咁 DC 嘅女角色，我唔讲话女英雄先啦，即係女角啦，呢啲係因为佢出到嘅本身出到有名嘅女角都多嘛 ，DC 你 Marvel 唔多㗎， 系， 嗯， 系啊 ，Marvel 嗰堆咪喺晒 X-Men 入边啊嘛，马仔都话啦， 系啊，啲人中意喺晒 X-Men 入边， 系，咁所以佢收翻啊 X-Men 入嚟咧，佢就落可啦出嚟玩嘅，我相信佢会，咁但系咪到时睇下点咯，吓，我又觉得有得又未输晒咯，系咯，即系最终女超人呢件事上 ，DC 其实未输嘅。咁到時睇下點啊，係啊，睇下呢個作品又得唔得？即係呢個肯定拍啦，係咪？你都叫做湊緊腳啦，係咪？即係暫時係 應該拍啦，呢、 這 個應該拍 都綠燈啦，係啦，咁啊睇下點啦，係咯，嗯，咁小丑女又會再翻嚟啦，係啦， 嗯，正啊，小丑女， 好啦，好，咁仲有冇有咩其他？ 嗯，如果係嘅話，玩具咁。 哇咁快唔係講下個城市獵人先啊。 城市獵人先啊，係我漏咗啲。 咁係啦，講晒啲嘢先，講晒啲即係啲嚟緊會有嘅嘢先。 係咁就講返嗰個法國版城市獵人啊。 係。 咁我睇到啲回覆呢就好多人都話得嘅。但我個人就覺得唔係好得嘅啫，其實係。 係啦，係啦，我都係咁覺得喎，係囉。 因為主角嗰條友太過猥瑣啊，個樣即係佢做猥瑣嗰度得，但係做有型嗰度就 係啦，就做唔到。我覺得佢呢其實做雷鵬三世就差唔多啦。 我都唔夠雷鵬三世咁有型啊，我覺得佢 啊。即係唔好話猛波係嘛，雷鵬三世都仲爭啲係嘛。 佢似嗰啲鞋脆功夫片，即係鞋脆嗰一套啊，係冇咗英雄嗰一面啊， 即係成人版咁啊。 因為咧佢喺個預告係未贏過啊嘛，差唔多。 啊，冇型，冇型喎，系。 唔系嗰条友本身个样，我想象唔到佢有几型啊，可以。 吓、啊，冇型啊，咪咁嘅样咯。 佢又鞋抽咁样傻傻佬佬，咁即系冇得型噶喎，又系。 系，冇得型，系啊，佢造型都系咁噶啦，已经系。 佢直头系特务按 J 咁嘅样。 咁啊好啲嘅，好啲啲嘅。 咁啊惠香个样啊老 at at 咁样。 系啊，其实我就唔 系。你话佢还原系因为有啲动作场面系。 系啦，做翻啫。 即系特别搞笑，我就中意佢最尾个画头就指住支枪个女护士，佢又紧呢条裙，跟住又支枪扫嚟扫去嗰度，我觉得嗰度。 即系佢一指住女护士，佢就哦，咁第一手举手，跟住就扯高一条裙就露。 咁啊，睇到 个 领域出嚟。 嗱，露咗个密头啫，唔系露底，系啦。即系跟住佢就又再指，佢又举手，佢又睇到咁，跟住维香你做咩啊？ 嗰度真 系 好笑嘅，嗰个位真系。 嗯，我唔得啊，我唔得。 咁其他， 我都 你话嗰个人咩神还原，我真系我完全想象唔到 啊！系，我觉得同阿郭晋安扮冇乜唔同啫嘛。之前咪郭晋安咪个广告咧，好旧啦嗰时啊，卡通竟然搵郭晋安扮噶嘛，唔系咁郭晋安靓仔好多， 系咯，好啲喎郭晋安系。 大佬，即系最少佢唔喺度整鬼个样嗰阵都靓仔先啦。 系 呢个真系似 cosplay 嗰啲咁嘅水咁 啊。唔系啊，我就唔得啦。咁到底佢系戏嚟嘅咩嚟嘅咧？戏嚟噶， 我 谂 系戏嚟嘅，系，但系要出年先做嘅，应该2019。 即 系 真系俾咗版权拍嘅。 同埋我 check 翻 IMDB 咧，个编剧咧系有北条司粉添嘅， 系。哦，咁黐线。 系啊系啊，我 check 翻佢嗰个有佢个名喺度。 竟然啊！ 喺威塔嗰度，系啊。 哦，咁真系啦，唔出奇嘅。咁法国睇得起，咁佢哋真系点会话唔走走啊？ 同埋日本、法国即系欧洲方面 好多，其实好好嘅个销量。 同埋甚至人本身个故事都好西式噶嘛，其实系。 吓、啊！我哋咪讲咗神探猛龙嗰阵，咪讲咗，其实真系 唔同嚟噶嘛。佢哋咁样做翻都唔出奇，其实系。 咁唔出奇， 即系鬼佬派我冇投诉，但我觉得呢个演员得啫。 但系城市猎人转咗做鬼佬咧，我就觉得奇怪。其实佢应该拍雷鹏三世。 哦。 咪因为雷鹏系鬼佬嚟噶嘛。反而嗰個係鬼佬正常啲，係咯，同埋佢成日都喺歐洲嘅，咁你唔係覺得啱啲咩？嗰啲出現啲景啊啲嘢。 都係，咁我唔知阿馬仔同阿芬呢覺得點啊？呢個畫集。 嗯，我冇乜特別嘅喎呢個，因為我本身對。 啊、我唔中意就可能你哋中意都得㗎，其實係。 唔係，我對呢個城市獵人其實就冇乜特別感覺嘅嚇，因為我本身冇睇開啊。系，咁啊，杜马仔， 即系甩咗啊呢个，咁但系马仔唔会啊，马仔好中意城市猎人噶， 啊有套书嘅我， 系啦，咁你中唔中意今次嗰个法国版先？ 嗯，冇型嗰个状态咯， 系， 咁呢个好啲定上次嗰个电视做嘅呢个 Angel Heart 好啲咧？ 吓，嗯 ，Angel Heart 又另外一样嘢嚟嘅。 或者你對比翻啊，以往歷代啊，包括周文健，包括劉德華，包括所有做過， 包括埋成龍咁樣嗰啲， 包括埋成龍，咁你覺得咧？ 嚇、啊？周文健如果還原度係最高啊，一向都 係咯，係 啊，呢、 這 個公認咁滯噶啦，已經 係呢個公認啊。咁如果你話搞笑，其實成龍話搞笑，不過唔似嘅。如果你话正 常嘅搞笑法咯，扮埋春丽嘅佢可以系咪？ 系 佢又变咗搞笑版咯。 你唔觉得孟波会扮女人系嘛？ 扮过好似 又中意扮女人啫，孟波 好似都扮过，但系唔系咁嘅状态咯。 都扮过噶，孟波有扮过。 都扮过， 有扮过女人嘅系啊。 都有呢铺瘾嘅原来。 佢扮女人嗰个状态，咪好似嗰时刘德华做嗰种暗战咧，咪有扮过女人嘅。其实就系咁上下款啊，啫，其实。 你用咁嚟去形容，真系。 系啊，真系个咁漫，我记得漫画佢有扮过咁上紧样嘅。 系。 系。 哦，即系吓死人嘅， 系吓死人嘅。 即系一睇就知系男人嚟噶啦，其实 系。系。嗯 ，OK。 咁就即系唔知啊，因为睇啲。預告嗰度就唔係幾得，咁到時睇下可能套戲出咗嚟，睇下個古仔會唔好啲咯。要係真 係，你中唔中意呢個惠香啊？唔好理個孟波先。 我梗唔得啦呢個。 我就萬事睇女先嘅 ，OK， 唔好意思啊。唔得係咪？ 唔係靚女咯。 唔得啦。 会唔会老？会唔会老得滞啊？吓、 啊，咁一定 老过个曼波个样 系。系系啊，老过曼波啊，大佬。阿曼波行我带埋阿妈出街咁啊，你有我啲感觉系，大佬。O K， anyway， 咁啊唔系都唔系想讲呢、這个，咁其实曼波嚟紧竟然有嘢拍喎、啊，啲人话斋讲埋，有新嘅日剧系嘛？ 佢哋话应该系2019年应该有日剧出，但我未查啲资料啊。 2019年有日剧出都就嚟完咯、啊， 出年嘅就好快啫，几个月就2019年噶啦、 啊。系咯，2018都完咯、啊，2019年就系仲未有资料。O、okay? K， 我未查到啲资料嘅。 哦，即系话嘅，话会有嘅，咁 今 次会又揾啲阿叔做曼波，揾个阿婶做牙子啦，系嘛？ 应该唔系，因为佢呢次讲话系做翻真系食笑人嘅，好似话， 即系唔系做 Angel Heart 嗰个， 唔系做 Angel Heart 嘅，系。 好啲， 唔知啊，我唔敢讲啊，到时睇个实物先讲， 系 好唔好啊？真系，我就觉得咧，佢再做正经嗰啲嘢做唔到啊，佢可能净系做成啲嚟搞笑嗰啲部分嘅啫。 因为其实即系呢我唔系讲咩，即系佢一啲动画或者漫画真人版呢，其实有好多如果系正经或者咩呢，其实日本系做得唔好，即系好似其实流星花园嗰啲日本啲人都佢真人版其实啲人都觉得唔系好嘅，反而韩国或者台湾都做过去嘅做得。 流星花园大佬佢嗰套叫做续篇嗰套啊，即都系叫流星花园。但佢係續篇嚟喎，即係佢唔係講阿杉菜同 F 四嘅喎，講即係佢講係佢哋之後嘅事嚟嘅，係啊，係啊，咁、那個女主角咪就係啊邊個咯？那個死神同啊無限的住人嗰個女仔咯， 哦， 佢做嗰個女主角啊，係啊，咁你要覺得唔得？但我唔係話佢好差 ，OK， 但你作為女主角咧，爭啲，啊， 嗯， 係咯。即可能你有彭女，其中一個是咁嘅，咁 OK， 咁但你話係咪可以獨當一面做個女主角呢？我覺得係有啲，我唔知咩有都佢啲有幾套戲咁樣俾佢做女主角啦，但嗰啲戲佢唔係佢係主角嚟噶嘛，佢做下木村個妹啊，做下死神咁啊，做下嗰個女叫咩名啊？即係過咗能力出嚟嗰個啦，即咁佢唔係嗰個正主角嚟噶嘛，但如果佢做正主角得唔得咧？咁你話咧？ 同埋型男嗰啲角色呢，日本係而家搵唔到 㗎。係咩？唔係嗰啲瘦到瘦過條女嗰啲有好多呀。 咪咁咪唔係囉，即係有啲唔係型男㗎嘛。 你日本仲係走緊呢個路線㗎，唔係韓 星㗎。但所以做唔到嗰個效果，即係你城市獵人，如果你後生要搵日本， 當然冇啦、嗯。即係佢啲 你流星 啦，即係個樣係小鮮肉，但係個身就哇大隻佬嗰啲啊嘛。 唔係你連流星花園都唔得啦，流星花園本身係 F4 四個都高大大嘅，咁你日本搵親嗰啲全部一係就恩挑鬼尾，一係就矮到死。 係，哦，即係唔好話輸俾韓星啊，輸俾台灣啫嘛。 系咯，你搵唔到啲即系高大大咁睇得下啲仔都冇嘅，一系就瘦，一系又矮， 即系连香港都好过佢，系嘛？连 TVB 都好过佢，都未至于咁， 都搵到啲人可以即系个身形做得到啊，冇话 只一个男人先啦，起码系嘛？点解男人先啊？系咯，系咯， 呢个边个嚟噶？嗱，咁我喺 Wiki 嗰度叫揿到咧。呢、這個《城市獵人》啊，電視劇，咁佢就話會2019年一月就做啦。 哦， 係啊。 嚇？哦，咁邊個做啊？一月咁快咁都冇 cast。 有個叫咩林野健之啊，就做牙醫料嘅。 乜樣嘅咧？ 乜樣啊？哇，都有少少黑黑地嘅嚇。 喂、你抌過去啊Messenger 大家嗰度俾大家睇下。 嚇、啊！咁啊，不過我覺得個樣子就麻麻地嘅，你話如果做呢個牙醫料嘅，咁啊，但係當然，咁佢都未至於恩挑鬼命嘅嚇。咁啊，之前就應該係做過啲網球王子，唔知係真人版啦，定抑或係呢個舞台劇咁樣。 網球王子啊！ 哦。 同埋呢個第一話嗰個係踩單車嗰套咧，因為。 即係如果你要有翻個體格有身形，係咪要揾變態超人做咧？ 咁樣 個樣唔得喎， 個樣唔得，但係周文健都唔係好靚仔噶。 唔係萬波種款啦、啊、個樣。 嗯， 係咯， 即係唔得。 呢、這個樣唔得，呢、這個樣。即 係變態超人得個身形啊嘛。 唔係，因為其實我頭先講漏嘅就係、是，即日本嗰啲，如果佢揾到個身形嗰啲個樣又唔得啊，成個阿叔咁嘅、 哦、 全部。 即又唔係話冇身形靚，但係身形靚就得身形靚啊。 係啊。 即你要兩樣都平衡到嘅咧，就真係好似好難揾啊。 佢哋揾唔到啲人係小鮮肉樣粗到變大隻嗰啲冇啊。 有啊有啊有，啲女啊嘛。 系， 啲女个个都个样好 cute 噶，但系你一睇佢身，哇，点佢手瓜起钱，大佬啊，我知啦，搵啲女反串做咪得咯， 可能好啲啊，反而 真系啊，唔系讲笑，嗱，即系日本有样好劲嘅嘢叫保重歌剧团， 系 啊，我怀疑系咁啊，你搵翻晒天黑游戏啊，你做翻男人咁点啊，又靓仔 啲师妹或者咩嗰啲。做翻啲喺男人反串好睇啲， 系嘛？ 系啊，好睇啲。 再喺嗰啲 musical 入边，都有试过阿礼服蒙面侠直情用宝重啲人做啊。 系咯， 真系喺宝重揾啲阿姐嚟做礼服蒙面侠，唔系我觉得出咗效果都唔错， 但系好过你揾即系啲日剧而家啲仔反而做唔到咯，我觉得真系。 唔系啊，唔得，你觉得嗰啲反而系佢揾个命恩挑鬼命得个高字咁咯，你。佢反而佢做唔到啊！即係佢主要你嗰個佢因為唱噶嘛，佢反而你做唔到嗰種感覺出嚟嘅，唔知點解佢反而揾過嗰啲補充做啦、啊。你覺得佢嗰個感情交流做得好好多啊？可能人哋始終即係有個 training 喺度啦，即係冇得講啊。咁佢嗰啲係 train 去做扮男角，即係好似任劍輝咁噶嘛，係咪先？佢唔係話求其揾個。平時做開女角嘅走去演啦，咁就梗係唔似啦。即係佢哋係有嗰種女扮男角嗰種，佢係可以整把聲係，即係佢當然你點聽都係聽係女人聲，但係佢係會個語氣啊嗰啲嘢，佢係講咗個男性嘅感覺俾你嘅，係 OK 嘅。嗯，即係你會說服到你，哇！呢個人即係係一個英俊嘅一個王子啊咩？即係最容易說服到你啲啊！雖然你都知呢個係個女人嚟嘅，佢個演員，但係唔緊要㗎。你好似你睇嗰次啊《天海遊戲》做咩啫嘛？源氏物語啫嘛？你有冇懷疑過佢係女人咧？即係當你睇劇嗰陣，咁我梗係知佢係女人嚟啦，演員。但係你睇嗰陣睇，你咪當作為啫嘛？超似作為啊！淨可以做到，你冇可能揾到個男人做㗎，做唔到㗎。 係啊，正常係。 係啊，佢做出嚟嗰、那個。嗰、那個就係作為嚟嘅，係所以你揾奇雲，你唔揾翻《天海遊戲》，冇人做得到嘅。我同你講，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又可以喺呢個日本獨特嘅文化裏面咧，佢向呢方面諗都得嘅。我都覺得點解真人電影唔可以揾女人扮男人咧，都得㗎。其實我哋多年嚟任劍輝都做呢樣嘢啫嘛，以前都係粵語片， 係 我唔覺得有咩問題。 如果係佢係我印象係得嗰個魔法老師係嘅。 哇！嗰 魔法老師， 咁嗰套都係揾個靚仔做。 你講嗰個細路仔， 即 係 靚妹啦， 都係嗰個女仔做嘅。 係 係，嗯。咁細路仔就易接受啲，但係你話直情揾個即係嗰啲男角好靚仔嗰啲，係揾個女演員做咧，就真係現代好少咁樣。係，除非係一啲比較歌劇啲，或者個古仔比較係古裝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特別啲處理嗰啲，就會咁做。即係你揾到正常咧，你又好少嘅，真係好少。但係其實就我都未嘗不可喎，即係去到你呢啲南國去到鬼尾不振嘅程度，而家就係係咯。不如索性嗰個女人演啦，佢個女人演得 man 過你個男人啊，最大鑊係。 係。 係啊，冇辦法㗎，呢啲係咯，我覺得佢要又是重現翻有啲少女漫畫入邊嗰啲英俊小生咧，有時可能係揾個女。演员演可能仲似啲嘅，呢个真嘅，冇办法，因为爱情故事系嗰啲好王子咁嘅角色嚟噶嘛，因为系系咯， 嗯系 啦， 但系咁样嚟可以考虑下嘅，我觉得系咯系咯， 咁啊冇啊，城市猎人两个版本都期望唔大啊，变咗 系，嗯系啊， 唔大系啦，咁样系咯，睇翻麦林啦，大家系， 好， 大家又唔睇麦林系嘛，够晒 man 啦呢个系嘛，又唔啱系咯。为什么心口有毛的是不是现在不要说心口有毛啊，块面有毛他都不喜欢啦，有些女。 唔係呢個麥林咪成面須根噶嘛，唔係真靚白淨嗰啲碌噶嘛，係咯。 Tony Stark 我隻須應該 OK 啊。 Tony Stark 係 Tony Stark 就 OK， 第二個都唔 OK 啊。嗯，即係要有埋 Tony Stark 嗰副身家就 OK 咯，係咯。唔係你有埋 Tony Stark 嗰副身家就話知你林建明、林建岳都大把女星啦，係咪啊？啱唔啱啊？ 系， 嗱呢啲唔怕讲啦，系咪先？呢个系公开嘅事实嚟噶嘛？ 系， 系咯，即系佢同唔同嘅女星吓、啊，即系有好友好嘅关系，系咪出晒名嘅？咁点解啲女星要埋佢咧？因为佢好靓仔咩？唔系啊，因为佢有钱啊嘛，有权力啊嘛，又做官做啊嘛，系咯。咁你 Tony Stark 可能系因为咁啫嘛，系咯。即係 Tony Stark 係一個窮鬼就唔同講法㗎啦，係啊。 好啊。 OK， 好。